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今天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从严对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91亿元。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有关部门下发通知，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的病种将达到30个。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在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中，中国女排以3-1战胜荷兰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为方便更多小区使用手机投票决策小区共同事项，市住建委继续扩大业主 APP 覆盖范围，于近日再上线第二批500个小区。面积达2200平方米的东城最大规模养老驿站落户东直门新中街，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拿药，接受中医治疗。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有人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多彩的季节，但我觉得秋天更像是怀旧的季节。叶子从枝头滑落的瞬间，不免会让人感到有些许的伤感。在这个怀旧的夜晚，让我们共同聆听一些怀旧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凡人歌》。 男子汉，一怒为 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自己的李宗盛，因为各自的经历不同，听歌的感觉也各异。而如今呢，他起起伏伏的感情生活就像他歌词里所写的，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纷飞燕。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忆莲，伤痕。 要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名校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开启一场5000-4万的千人邮轮之旅。国际政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实现智慧融合，推动多维连接。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里的鲜哦。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也许大众有所不知，张洪亮呢，其实是一位医术精湛的牙医，他获得了台北医学院牙医系的学士以及纽约大学电影学的硕士，是娱乐圈里为数不多的高学历艺人。那张洪亮其实像一个艺人，他的眼神传达给你一种浪漫而神秘的气质。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16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我的18岁。初恋的我去了哪里啊？纯真的我去了哪里啊？同窗恋人又太遥远，心酸难耐的25岁，终身难忘英国 Abbey Road， 皮斯跑得伤心落泪，世界好像就在那天毁灭。第一次失恋32岁，迷失又一再迷失，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北京春天的34岁。青春的我去了哪里啊？少年的我去了哪里啊？我不相信青春换不回，不肯服输的36岁，背着而无边的爱鸟，零下10度的魁北克，漫天大雪浓浓发育异国恋啊，纽约大学38岁。的纽约，刻骨清晨的缠绵，回忆也许是永恒的，真爱是时间回不了的，渴望 恋的四十一岁，都几岁了还不成熟，要到什么时候才成熟，老了还在坚持追寻梦想，难道你真的是笨蛋，没有人会再真的爱你，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像是失去和得到的爱，难道被折磨的还不够，我真的老了吗，倦了吗，不再青春亢奋了吗，为什么热情在胸中沸腾，更胜16岁初恋时，曾有时我的世界毁了，曾有时我心都碎了，我还爱着你，是一人中的一可能，会永远爱我的你。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看电影是假日里一个不错的选择，想和主播来一场与众不同的观影盛宴吗？10月20号下午2点，北京汇桥饭店4层，经典969主播带你一起过周末。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回复云乐迪，一起看一场不一样的电影吧。云乐迪，私人影院的领导品牌。

红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的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的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是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难的感情，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 刚才听到的是像我这样的朋友，1989年出自谭咏麟的国语同名专辑，由台湾著名音乐人梁鸿志继半梦半醒之间之后为阿伦量身定做的又一经典之作。那谭咏麟的演唱感情呢，是真挚的又不失稳重，伤感中蕴含着坚定的力量。这样一张专辑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都获得了乐迷的认同。将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熊天平以及许茹芸的合唱歌曲《爱情电影》。 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狂 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很高落幕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只因此生自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只有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那么面对现在这个现状，我们再找一条出路，我们坚守什么？今天在企业家的面前，我们要重新定位和思考。刚才何社长讲的，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考虑一个销售指标，一个利润指标，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社会。我们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非常的重要，同时也值得我们要去思考。过去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我赚钱了，至于别人是什么样与我无关。但今天我们把社会责任摆在了首要的位置。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开人大会，很多代表说，哎呀，董总你的机会来了。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这空气污染了，你做一个空气净化器你就发财了。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发展靠别人生命的代价，破坏环境的代价来实现我的利润，那还有价值吗？ 现代舞蹈家金星。 我现在的生活底线，你知道为什么大的 relax 呢？我现在生活底线，我说的只要我和我先生，我们家三个孩子拎个包，没房子没车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家人五口人健健康康，我就可以了。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求。所以当你其实人往上提升的时候，一定是 you thinking it make yourself light， 你才能提升。如果你太多的负担，你的欲望，你的 jealousy， 你攀比各个方面，它会把你的 soul， 把你身体整个拽下来的，你肯定上不去的呀。所以当我上去了以后，对我的非议也好，不理解好，对我乃到现在有人还骂我，不喜欢我骂我的话，他们还在花唾沫星子骂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山上看另外一道风景了。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当商人总觉得被人看不起，但我现在觉得呢，我深以为傲啊，做企业家做商人，因为商人这个东西不是学校里能培养出来的，商人也不是这国家政府能够训练出来的，说我培养多少个企业家出来，这个是很难的。商人纯粹是靠自己这个市场的把握，独特的眼光，拼搏的能力打出来。商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我个人一定坚持地认为，商人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19年10月17号，南开大学创办。1948年10月17号，电影《三毛流浪记》正式拍摄。1968年10月17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10月17号，电影戏剧表演家张平逝世。2016年10月17号，神十一发射升空。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伤我心，令我悲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天气逐渐转凉，一年一度的供热季即将到来。从十月中旬开始，北京热力陆续启动热系统灌水打压工作。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平谷区日前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成为本市首个获得这一荣誉的区。2015年10月，本市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教育实践活动，目前累计参与市级学农学工实践活动人数已达5.5万个。市消协约谈了部分整顿和锁头生产企业，要求严格对照产品质量法和行业标准，从源头查找原因，写出整改报告，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认真整改。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5个基点，报6.9119，终结10连贬。北京之夜文艺展演活动15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艺术城举行。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今天是重阳节，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达呢，人们敬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父母腿脚不便呢，帮他们叫个车出门；懒得做饭呢，帮他们叫个外卖；父母要看病呢，帮他们在网上挂个号。有人说呢，这种电子孝心的确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从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儿女不在身边的空虚。但也有人说，相比隔着手机替您下单，电子孝心仍然是替代不了儿孙们的承欢膝下的欢乐。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I am what I am，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10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我也会喜欢这个我。我很庆幸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随着油价的不断上涨，未来可能车市将来会是新能源的天下了。那今年一至九月的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累计61.3万辆，同比已经增长了98%，超过了2017年全年总销量。九月份卖的最好的几款新能源，今天我给你介绍介绍。九月份排名第一的是江淮 iEV6e， 没想到江淮在新能源车领域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九月份卖出了6745辆，足比排名第二的车型多卖了1000辆，同比增长124.4%，这也跟江淮 iEV6e 推出的运动版车型不无关系。排名第二的是第二代的唐 DM，无论从颜值还是内在都有很大的提升，龙脸设计，外观动感，采用 2.0T 发动机和前后桥两台电机搭配，可实现全时电四驱，还可以在 HEV 和 EV 模式自由切换，优秀的产品力得到了市场认可。奇瑞 EQ 电动车是新能源车里面的一股清流了，在一片唱衰下以微型车打入销量榜，这归功于奇瑞 EQ 走政府采购和租赁市场的营销策略。如果不是在这份新能源车榜单上看到了华泰这个品牌，我差点都忘记了有这个车企了。独特的跟 Jeep 相像的前脸格栅，时刻提醒着人们国产车借鉴功力犹在。那月销4780辆的成绩也时刻提醒人们，只要肯砸本营销，车还是卖得动的。排名第五的是比亚迪的元 EV， 销量是4758辆，它基于比亚迪全新的 E 平台开发，同样采用了龙脸家族式设计，在动力性能配置等方面都表现不俗，补贴后不到10万元，性价比实在是可以的。那总体来看，国内新能源车市场还在逐步扩大，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销量方面掐指一算，今年可能会卖到超过90万辆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3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九六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把气放掉，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我们长大离开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老爸老妈的青丝变白发，皱纹爬上了额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家人对你的关爱。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这个周末带上爱，带回家，回家。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其实这两天大家都谈困难很多，其实阿里巴巴的困难也多到不计其数。其实很多时候啊，你记得几年前我参加过这个赢在中国的评委，为什么很多人想马云你讲的很多问题好像都知道似的，是因为这些小孩犯的所有的错误我都犯过。今天很多企业可能碰上的困难，我想想你们今天大部分人有的困难我都有过，并且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烦恼，而且我相信我碰到的很多困难在座很多企业可能还没碰到。但是呢怎么办呢？选择了做企业，选择了做阿里巴巴，选择了做互联网，选择了一帮年轻人一起做件事情，你只能坚持下去，你自己相信了。什么叫忽悠和相信？我们昨天说到忽悠是自己不相信让别人相信，相信是我们其实不在乎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 中国电影的屏幕有一个特点，都是最近十年左右新增，而且中国电影屏幕基本上可以说90%基本上是建在商业中心里面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很难看到独立的电影院，都是依附在现在高速增长的 shopping mall 里边，所以这种电影屏幕单屏的收入更高啊，收入更持续更稳定啊。这是第一个电影屏幕。第二个就是人均的观影次数有空间。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国际大行摩根大通发布最新研报，预计碧桂园第四季销售增长将加快至64%，全年增幅将达到42%，而且公司财务状况稳健，现金状况良好，未来盈利将会稳健增长，因此该行给予碧桂园评级增持，目标价看高至22.5港元。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易纲言论显示未来中国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松动可能，继续降准是大概率事件，但暂时不会降息。近日马云与多位印尼部长们会晤之后，宣布将在印尼设立马云企业家研究所，在未来10年内每年培养1000名科技精英，主要是云计算方面的开发者和工程师，从而帮助提高印度尼西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佳伙伴。

记得曾经有人算了一笔账，我们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有多少天，结果让人瞠目结舌。现在的你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一年究竟有几天呢？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在外打拼的你，多久没给父母打过电话了呢？怕你工作忙，他们不常给你打电话，可是你来了电话，他们就乐得像孩子一样。他们常常说自己身体很硬朗，让你专心工作，但是却渐渐驼起了背，只对你报喜不报忧。父母在，家就在，心就有依靠。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4小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回来吧，回来哟，荡起天涯的游子。回来吧，回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总经理赵殿龙： 中国人到了非洲以后，我们面对的远远不只是非洲，我们面对的是国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出来，走向世界。我们一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其实我们不就是更多的希望世界了解我们吗？所以面对这些不认可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应该是有耐心等待，主动展示，主动争取，争取互信。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你看咱们企业家那都恨不得星期日去工作，黑加白，五加二，我们拿了一个月时间，这他都没时间，觉得离开三天都不行。工人总觉得离开自己不行，权威领袖说离不开，实际上可以的。生活体育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应该学会休息，不是单纯的休假放假呀，其实放假有它的道理。 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 我觉得不在乎别人，在乎自己。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品牌，重要的不是说通过大家对国产品牌的一个支持来获得发展，更重要是做一个真正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